FM10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FM106， 来了您的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林传》。 佟林早有思想准备。你看佟林啊，外表极其憨厚，满不在乎那样，实则心细如发。他一看纪元济慈一边一个夹着他往里走，佟林呢，心里头就做得有数了。哼，这就叫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们两人一抄佟林的手腕子，佟林明白了，要肢解我的骨架。他们往外这一使劲，佟林利用这机会，舌尖顶住上牙膛，叫丹田一粒混元气，两臂一甩，这叫狮子摆头万寿惊。脑袋晃，腰眼晃，屁股晃，没有那家的独到的功夫，你练不到这个地步。佟林那家功堪称一绝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佟林使劲一甩，二位何必客气，啪，再看纪元济慈那乐子大了，把两个人甩出去五六步远，好像没碰到门框上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山子一摘呗，山门外一阵大乱。纪元济慈好不容易听神站住，回头看佟林，这个，暗挑大拇指。罢了，佟林真是好样的，骨架硬如钢铁，可以说那家功练的是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。我们哥俩这一下没收拾动他，哎呀，到了真正比武之时，够呛，俩人的心就没底儿了。咱说得非常清楚，您得听明白。实际上这件事儿由打发生到结束，也就是3-5秒钟，明眼人心里都有数，有些糊涂人还没看出怎么回事来呢。济慈赶紧打破僵局，阿弥陀佛，既然佟老师不用搀扶，那就往里请，往里请。乐比哭都难受。 众人鱼贯进入铁扇寺。等来到大雄宝殿，往院里看，好家伙，这院得宽敞，方圆站着十亩地大小，正中央大雄宝殿，两旁的配殿，配殿前边院里搭着大罩棚，排列着桌椅，正中央是两丈多宽的走道，前面是月台，上了月台就大雄宝殿。因为铁扇寺这回投了资了，耗资巨大，都有上千的人参加呀，每个人不带几个跟班的，加的一块好几千人，院里待不下，到外头上，主要的人都在座，佟林他们的人坐到东边，铁扇寺的人坐在西边，桌椅板凳早准备好了，祭元祭祠，高高兴兴，乐乐呵呵，哎，就好像多年没见面的朋友一样，把佟林等人让到东面的坐席，说了几句客气话，有小和尚在这侍奉着，他们两个人转身回到大雄宝殿。佟林挨着雍亲王坐下了，一看呐，正中央是个大香火池，香火池长有三米，宽有一米五，高了下都有半人多高，香烟飘渺，院里还有一对大旗杆，高耸入云，刷着红油漆，是锃明刷亮，跟大镜子面相似，下头是二米多高的夹杆石，这两根旗杆呢，上头可没挂着旗，绳子在旗杆上缠着，下头有八名僧兵护着旗杆，在月台上一拉溜，有三座大宝顶，里边燃着檀香，也是香烟飘渺。往对面看，三山五岳的英雄，水旱两路的豪杰，八十一门的英雄好汉，一个个虎视眈眈，都往佟林这边看着，有时候交头接耳，不知谈论些什么，外表融洽，是内里紧张啊。你看人雍亲王毫不介意，雍亲王啊，跟逛市场差不多少，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心花怒放，海川有意思啊，我看这次的盛会远远超过杭州嘞，来这么多人，这玩意儿真有意思。佟林心说话，我的爷，您就爱看热闹有意思，不知道您想没想到，真说翻了一场凶杀恶斗，得死多少人，就要血溅铁扇寺啊！不愿意扫雍亲王的兴，只好随声附和，是是是是，爷您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什么，给他讲，坐下能有二十分钟，来了一个小和尚，阿弥陀佛，哪位是镇东侠，哪位是佟侠客，我们两位张家的有请。镇东侠佟林站起来了，让其他的人等候，跟着这小和尚走进大雄宝殿。这座大殿说话都带回音的，瓮声瓮气，高了下有三丈八尺多高，红油漆的大柱子，彩幡高挑，正中央的神龛，那神像都是镀金的，高了下能有两丈四五尺高，前面是香案，香案上面是五供，桌前的是拜殿，在最前边放着桌椅， 纪元纪慈正在这儿等着呢。东霞在前，佟林在后，刚走进大雄宝殿，纪慈纪元起身相迎，阿弥陀佛，二位侠客请坐，请。两个人坐到两个和尚的对面，小和尚献茶，茶罢歌盏，祭慈首先发言。东侠，佟侠客，我真服你们了，说话办事真讲信用。今天是九月初九，二位应约而来，老衲十分高兴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把二位请进大雄宝殿，当着我佛，咱把事情摆清楚了，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？东侠一抱拳，老当家的，有话只管明讲，我和我兄弟愿闻高论，请吧。好，那我可就说了，佟侠客，这事情都打您身上引起来的。数日前我们听说，有一位盖世英雄奉师之命下山，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那就是阁下。你怎么创一家？你怎么立门户？与铁扇寺无关呢、啊、老衲以为江湖上出来你这样的后起之秀，给武林人增光露脸，我欢迎，我替你高兴，可你绝不应该一下山就跟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为仇作对。佟侠客，恕老衲直言，清水滩烈焰寨罗烈罗焰光是不是死在你手了？烈焰寨八八六十四寨那些寨主是不是都废在你手了？你可知他们全是铁扇寺的门人？我再问你，太湖中山十字寨是不是你给平的？你可知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？佟侠客，我不明白，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为什么对他们下棋毒手？你在暗中还扬言非要灭我的铁扇寺，这是何意？本来老衲乃出家之人，跳出三界之外，不问世事，无奈佟侠客你做的有点过分了，灭我山门，伤我弟子徒孙，我要置之不理，岂不被武林人耻笑啊？故此摆下九月九重阳盛会，请佟侠客参加，我就想问个清楚，讲个明白。佟侠客，当着我佛，你给我解释解释，这是为什么？这祭词这一说，纪元在旁边打帮腔，阿弥陀佛，佟侠客，我师兄都讲了，你说吧，你究竟为什么？你可知铁扇寺的门人弟子不是好欺负的？镇东侠手捻虚髯，眯缝着眼听着。佟林眼睛瞪得一般大，在旁边也静静地听着。一直他们把话说完了，佟林看看东侠，东侠冲着佟林点点头，那意思你可以回答。 佟林这才说话：“二位师父，问完了吗？”“ 啊，问完了。”“ 请佟侠客即刻给我们个答复。”“ 好。” 二位老当家的荣禀，我佟林的确奉师之命下山，要别开天地，另创一家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我创的是内家宫，至于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门人弟子，跟我佟林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特别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又没得罪我，也没伤着我，也没害着我，我干什么跟他们为仇作对？事情得总有个原因吧。盐从哪儿咸，醋从哪儿酸的，无缘无故的我为什么要得罪铁扇寺？但是你既然提出来了，我不得不讲说明白。咱们先说头一样，太湖中山狮子寨这事情怎么发生的，我大哥侯廷在场，他可以作证。就因为我大哥开的金龙镖局接了一只镖啊，纹银十万两，想送到淮安府。保护镖车的乃是落地宴的张雄，在镖车路过太湖中山狮子寨的时候，被金头狮子孟恩等人给劫了，而且强留客人，还把保镖的达官困在石牢之中。为了这件事情，我们曾经三番五次派人拜会中山狮子寨，向金头狮子孟恩讲解这些事情，哪知道他们恃强凌弱，蛮不讲理呀，把讲说的人也扣在中山狮子寨。我大哥侯廷领着我再次拜山，本来他们把镖银和人返还，什么事没有了，可是那三寨主五寨主执意非要比武不行，而且暗下毒手。我佟林实在没办法了，这才奋起自卫，伤了三寨主和五寨主。是人让我们打死了，也打伤了，我不知道他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，后来才知道，我们绝不是有意跟铁扇寺的人为仇作对，咱们就事论事。您不能往身上揽这件事儿。说到清水滩烈焰斋，您知怎么回事？盗宝贼韩宝吴志广盗了国家的翡翠鸳鸯镯，留了我佟林的名字，好悬没把我佟林置于死地，幸亏皇上开恩赏我百日期限，怀揣海捕公文捉拿盗宝贼。那韩宝吴志广却跑到清水滩烈焰寨，大寨主罗烈罗焰光把他们包庇起来了，他们狼狈为奸，设置重重障碍。我佟林没有办法了，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仍然请狸猫草上飞陶荣陶大侠赶奔烈焰寨劝说大寨主罗烈，希望他赏个面子献出盗宝贼，哪知那罗烈是执意不听啊，还要扬言把我等全消灭在清水滩。我佟林万般无奈，这才动手啊。二位师父，你们是出家人，讲的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那么咱们翻翻个 如果二位是我同林，你们应该怎么办？我只说捉拿盗宝贼，并没想到铁扇寺的事情，你们这叫强拉硬扯，未免有点过分吧。佟林说话有点嫉妒，但是这个二当家的撇面切蓝佛纪元蛮横无理，嗷一嗓子站起来，用手指着佟林说，佟林是强词夺理，大雄宝殿的空气霎时就紧张起来了，充满了火药味。佟林当然也不服气儿，豁然站起，二目圆睁，是直视纪元。甄东侠一看坏了，要伸手，就在这时还得说祭词，哎，比纪元老练的多的多。祭词一看不好，也站起来了，弥陀佛，二弟坐下。大当家的发话了，纪元没办法，气呼呼，这才跪坐。他坐下了，佟林也坐下了，空气见点缓和。祭词是满面陪笑啊，阿弥陀佛，佟侠客，方才据您这么一说，老僧这才明白呀。我相信像你这样的人物绝不会说谎话，我呢也是偏听偏信，好悬没中了小人的奸计，万望二位侠客原谅。因为我是出家人，我最相信的是佛，现在佛也在这坐着呢，我想请佟侠客侯德侠在佛前蒙誓，表明你的心愿是否是真心，不跟铁扇寺为仇，不知二位侠客意下如何？东侠点头，太可以了，愿当着我佛表明心迹，绝无谎言。祭词吩咐一声，准备桌椅撤下，拜殿摆好，有人打过一盆净水。东侠佟林洗完手漱了口，全都收拾好了，纪元祭词也全都净了手漱了口，然后请过西藏大香，把这大香高高举起，插在香炉之内，干什么？举行个仪式，要对佛起誓。佟林又把刚才那番话讲说一遍，说我佟林要是纯心跟铁扇寺为仇作对，有意灭铁扇寺的山门，让我佟林死无葬身之地，我佛可以随便给我降罪。镇东侠担保也蒙着事，纪元祭词在旁边听着，等听完了，祭词说话，阿弥陀佛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事情发展到今天，也就是等于满天乌云已经散去，咱的话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，二位大侠，一笔写不出俩武林，人不亲义亲，义不亲祖师爷还亲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呢，希望二位侠客回去之后向各位说明原委，从打现在开始咱们就是亲如一家，不分彼此。佟林东家点头，说罢之后是转身告辞。